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我穿着一路冷风在贝克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弯身走进酒吧，却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德斯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戴笠，露毛微笑的嘴角都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我想吃的饭味美妙，烟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在这一刻的回荡。 真的不多， 越不多越不落。 听我讲，这里便是有太多太多。 不多越不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多。 越不落越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英国，特别是伦敦，被称为艺术家设计师的天堂，每一天都可以看见丰富多彩的展览，据说一天去一个博物馆你都要花一年的时间。英国的展览为什么那么丰富，又要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展览呢？听听专门学习策展的珊珊和主持人给大家的建议和意见吧。 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Lindsay 徐佳。今天又请到两位美女拿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是请两位美女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Selina。 大家好，我是珊珊。 今天请到两位美女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下英国展览哪些事儿。在英国的话呢，很多朋友就说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去看很多类型的展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朋友当中，我知道珊珊是学习策展的，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哎，英国展览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精彩的内容吧。就首先想问一下两位朋友啊，你们知道英国一般都有些什么样的展览呢？然后他们的展览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英国的展览我觉得啊，那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嗯， 我觉得 基本上来说，英国算是一个，尤其是伦敦，对于艺术者还有设计者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堂。 对， 因为先不说除了艺术设计之外的展览，就艺术跟设计而言，展览的内容非常的广泛，从古代的那些古物啦，然后到当代的绘画、当代的艺术作品啊，然后又有英国本土的艺术家设计师的作品，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设计师，还有说刚刚新秀的一些艺术作品，还有到大师的回顾展，然后从个展到群展，反正就是各式各样，怎么样的媒介都有，可能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英国都会有。 有朋友就说嘛，就在英国，在伦敦，就是这个艺术的天堂，因为每一天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展览，就是只要你有时间，所以你都可以去逛，而且能逛的地方特别特别的多。 对，太多了，因为就伦敦来说吧，那个博物馆实在是太多了，成千上万个，就加上就博物馆加上艺廊，就算你一天去一个都可能要用一年的时间。 哇，一天去一个都要用一年的时间。 对，然后再加上很多博物馆里面不光有定期一直在展览的展品，还有说他会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特展啊、临展啊，所以其实根本就看不完的，所以一定要挑。 对对对，要一定要挑。那怎么一个挑选方法呢？ 我认为吧，就要从自己自身的感兴趣的那个方面去挑选。比如说如果你喜欢一些古典一点的绘画啦，你就可以到 National Gallery 去看啦， 国家美术馆。 对对，还有 V&A Museum 啊， 对， 然后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对对的对的，但是如果你说想看一些比较当代一点的作品呢，就可以到一些各种艺廊啊，还有一些比较当代化一点的那个博物馆去看。 说到这个伦敦展览那么多，为什么呢？是和它的历史有什么的原因吗？还是它处于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据我所知，好像在英国，整个国家对于这个青少年或者是从小学开始对孩子们的这个艺术教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对， 对，我觉得英国吧，它那个艺术教育事业的确是全球里面做的最好的之一的国家。因为它政府非常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我们去留线的时候也经常能看到一些青少年组团，就像春游一样，就来到了那个博物馆里面或者艺廊里面坐下来，然后就可以坐一整天，对着那个画临摹了一整天。 对，那像好像在英国还有很多这种艺术类的基金，对不对？ 对的对的，不光是政府会大力的推动那个艺术教育，而且在民间也会有一些基金会成立一些艺术奖项，去奖励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跟鼓励一些艺术新秀。比如说刚刚跟 Burberry 合作办讲人之屋展览的 Henry Moore 基金会，他其实就是会把 Henry Moore 这一位英国雕塑家他的大部分财富都投于支持英国的艺术教育啦，跟艺术推广。 所以这次 Burberry 他的这个展览的话，一部分的资金是源自于这个 Henry Moore 的他这个基金会吗？ 其实 Burberry 他办这个展览吧，他基本上是 Burberry 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叫匠人之屋， 匠人之屋， 对，匠人之屋的一个展览地。然后他是邀请了 Henry Moore 基金会跟他一起合作办了这一个展览。对，而不是说 Henry Moore 他拿出了 对来支持。对 对, 对， 其实我会觉得说到这个的话呢，因为我去看过这个展览嘛，所以看了之后会，其实在这个在此之前可能都不知道 Henry Moore 是谁，也不知道他是英国有名的雕塑大师。可能很多朋友都对 Burberry 名字耳熟能详嘛，就英国顶级的奢侈品牌。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之后，会觉得也让我们去看到 Burberry 它这个品牌之后的那种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他做的这个展览 也是让全球的大众都能够近距离的来接触，它的这个奢侈品，它的设计，去理解它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品牌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我觉得，在英国嘛，我除了政府，除了基金会，还有说像 Burberry 这样的品牌，也会有一种意识，就是要宣扬自己英国本土的艺术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感动的事情。 对对对，不管怎么样，来扶持本土的艺术家，还有本土的文化。我知道 Celine 有非常可爱的儿子哈，那你会从小也会带他去博物馆、艺术馆，然后去熏陶熏陶他吗？ 我觉得我会先是带他去那些他比较感兴趣的博物馆，然后在伦敦市中心有一个叫做是 Transport Museum， 叫做 交通博物馆， 然后是每一个小朋友然后必去的，然后那个门票是一次的话是他是给你负责是一年的，所以你如果第一次去的话，你就是需要买一年的门票，所以你之后去的话在一年内都是免费的，然后它里面的话就是有很多火车，然后还有公交车，然后是那种有很多那种历史性的一些比较老的，还有很多一些小孩子玩的地方、吃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家里面希望带小孩去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第一选择吧，我觉得应该是最适合家人带小孩子去的。 对，因为我至今为止还没去过，但你这么说的话，突然想起也是前段时间另外一个主持人叫程小磊，然后他来录节目的时候，他的太太就带他的女儿去这个交通博物馆去逛了。他就想，哎，为什么会去那个博物馆呢？原来这里面有专门给小朋友设立的这个地方，对吧？ 对，是特别针对小朋友的。 那你还会带你的小宝宝会去什么样的博物馆逛？ 上一阵子有带他去在格林威治，他们有一个是我在网上搜到的，他比较偏僻，但是是也是很多针对那种小朋友去的，他不大，但是他里面去的人也是挺多的，是那种是跟海洋海军有关系的，就是跟那些海洋的一些生物啊，还有就是一些船只什么的，很大一些船，所以我觉得如果小朋友喜欢海洋的东西，喜欢船，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那就是说就是英国这些博物馆或者一些可能博物馆为主吧，它可能还会专门针对小朋友来设计一些展览吗？ 我觉得会吧，看小朋友的那种兴趣爱好，然后你应该可以在网上搜到，因为伦敦真的是有很多的博物馆，大人小孩都可以去的。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去这个博物馆，刚刚珊珊在录节目之前也说到，就说很多博物馆里面小朋友就被大人推着推车，可能眼睛都还没睁开，然后就来逛博物馆，他能看得懂吗？ 对，我觉得这个现象在英国这里 很多吗？ 对对，非常常见的，因为在国内的时候看展吧，基本上展厅其实本来就已经蛮空了，就更别说看到一些小孩子啊，甚至说婴儿、baby， 而不是说小孩子了已经。然后来到英国这边看展览吧，尤其是看一些大师作品的展览，然后就经常会看到一些夫妇俩来看展，怀里还抱着一个 baby， baby 真的看起来太小了，我心里就想，哎 ，baby 也能看得懂这些展吗？ 可能就是夫妻俩想来看，对吧？小朋友没有人带，所以就带小朋友一起来逛， 一起来逛。 对， 从小就来感受一下这个艺术氛围。 对对对，从小真的是从小就会开始培养这种意识。因为尤其刚刚我们说到说从 baby 的时候，父母就带着去看展，然后到了他们小孩子啊、青年的少年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学校带着去那个博物馆里面画画，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吧，可能就是经常会自己去看一些展览，然后参加博物馆的活动，然后一直到可能中年啊、老年啊，都会有很多人去看展， 就是一种习惯了。 对对对对，英国人看展其实真的是一种生活里面的习惯。 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为什么英国叫腐国？ 因为 腐国日不落， 腐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英国的博物馆一大特点是大多数都是免费的，让大众能够近距离而且非常方便的去接触艺术，陶冶情操。博物馆里也会举办各种吸引大众的活动，比如说瑜伽课、周五派对等。你可以一边看着世界顶级名画，一边喝酒，还可以蹦迪。这都是些什么特别展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都会有很多人去看展， 就是一种习惯了。 对对对、对，英国人看展其实真的是一种生活里面的习惯。 对，还让我想起就是，一部电视剧吧，忘了叫什么名字。就如果看这个展览哈，就会显得特别有品味。然后呢，可能在看展览的时候，还有一段什么。浪漫的邂逅，当然这是在影视作品里面的故事哈。但我觉得去看这展览之后，确实也能够很好的去提升自己的品味。 对， 我觉得有一大比较好，就是在英国呢，很多展览是免费的， 对 不对？ 对， 博物馆是免费的。因为我以前可能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去欧洲其他国家去逛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都要提前买票的。比如说，无论是法国呀。还有就是荷兰啊，还有其他德国什么什么的，但你会发现好像就英国免费的比较多，是吗？ 对，像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吧，就有点类似法国的卢浮宫，但卢浮宫是要收费的，对，但是大英博物馆就是像 全免费， 对对，全免费，除了一些特展， 要交钱， 对，但是。基本上博物馆都是免费的。 对，其实像在英国，比如说博物馆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肖像博物馆， 对， 然后国家美术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有这个 Lawrence， 劳伦斯博物馆，它全部都是免费的。所以我觉得哇，就真的，如果你有时间喜欢艺术，然后喜欢古董，那都可以去好好逛一下。那最近也是接触到很多这个做古董的朋友嘛，就让我突然意识到，哎，这些不是在我曾经逛过博物馆里面全都是古董吗？而是著名的古董。 对，而且我觉得英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国内，我觉得这种放古董的地方应该会受到特别特别的那个保护，但是像 V&A 博物馆，它会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啊，比如说瑜伽课， 是吗？ 对，他们就在展厅里面做瑜伽，然后还有他们还会举办 Friday Late， 对，周五晚宴， 对，每一个月一次，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我参加有一次是。日本主题的，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展厅那里面喝着日本的特色酒，所以当时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坐在拉斐尔的画 真迹面前 喝日本酒， 对，喝的日本酒，大家就这样盘腿坐在地上，就喝的酒啊，聊的天啊，然后周围就是拉斐尔的画。 嗯， 我觉得哇，这个经历还蛮特别的。 对对对，像你刚才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它就是每个月有个周五，好像是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是吗？ 对对 对，它有特别的活动，其实我也去过，然后我觉得他就会把一些场地就完全开放给大家，然后大家就可以去逛，然后朋友在，我觉得周五这样一个周末的晚上，在这样如此拥有这个艺术氛围的环境当中去聊天啊，去喝酒啊，然后认识新朋友啊，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对，而且他们都是有主题性的，就每一个月的主题都不一样，会让人更加了解一些特定的主题，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日本， 对，它其实主题是新日本、新文化、新科技。 哦， 对，所以就是会了解一些日本利用一些高科技啊去做的那个艺术作品或者是设计作品。然后还有有一期那个主题是关于如何吃，非常有趣。 关于如何吃， 对对对，它重点不是在于吃， 而是什么东西， 对，是如何吃。 它展览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实这个已经是去年的了，我就是有点记不太清楚，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 V&A 博物馆的那个 周五活动。 对，周五活动，其实我觉得当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吧，是活动结束之后，就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吧，在那个大厅 V&A 的大厅里面放那个像 DJ 一样的歌，然后大家就在那里跳舞。是在一个这么古典的博物馆里面，大家一起在热舞喝酒，我觉得还真的够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后来参加多几次，我就习惯了。哦，我突然想起那一次的活动里面，就是关于如何吃那个，我吃了很多纸， 吃了很多纸。 对，它里面 就是 paper 吗？ 对 ，paper。我们在一个展厅里面，它就是让人排队，然后大家轮流进去一个 library， 然后你要坐到一个位置上面去，然后你面前会有书跟那个 paper 上面写了一些文字，然后你先是看那些文字，看完之后你就把那个 paper 吃掉。 啊，那个纸是什么做的呀？ 那个纸应该是用米浆做的吧？ 啊， 还蛮好吃的。我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吃了很多，他说因为挺好吃的，然后就吃了两张。 哇，我突然觉得就是跟艺术家聊天都觉得，哎，我们是聊的是现实生活吗？那其实在英国也有一些就是收费的展览，对不对？ 对。 那一般什么样的展览是要收费的呢？ 其实他们的特展是要收费的。 比如说像特展， 对，像museum， 就是那个博物馆里面，它一般就是展出的那个常年摆设在那里的展品，那些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他说突然间请了一个艺术家过来，然后做一期展览，那个时候就叫特展，然后就是大概意思就是特别展览这样的临时展览。 对对对， 这个时候就是要收费的。 我突然想起，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在这个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他曾经举办过，比如说 McQueen， 就是时尚设计大师 McQueen 的展览行，那个展览是要收费的，而且是一票难求。 对，对，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它已经24小时。 是吗？ 对，24小时的开放。我当时订了的票是晚上11点，因为我没订到票，只能订到11点的。但是我已经觉得我很幸运了，因为我有朋友订不到，订到凌晨3点。 凌晨3点去看展览， 夸张了吧？24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这个展览多么大的热情啊。 对，是的，因为 McQueen 他毕竟是英国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之一，而这一次的展览展出了他 大部分经典作品。 对，我也去看了，当时会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因为先不说他的这个服装设计是怎么样，肯定非常惊艳，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的这个布展，他的这个灯光音效，配合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对，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每一个细节包括每一个厅它都会让你去更好的去了解马奎尼的设计，你会觉得不单单是一个时装品牌，而更多就是艺术品。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还展览过一些比如说关于中国的一些绘画作品，我曾经看过好像非常珍贵的这个中国的，我忘了那次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但是展出了很多好像是中国仕女图还是什么的，就长卷，就是它那个长度大概有8米还几米那么长的长卷，然后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展出，我觉得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对， 是的。像我知道因为珊珊是学艺术嘛，策展会经常去不同的博物馆里面去逛，比如说泰特博物馆啊，然后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多，那你会去怎么样选择你要看的展览呢？刚才你也会提到就是说你将去的可能都是一些需要额外买票的。 其实我这里可以给热爱看展的人一个小 tips， 就是看展览如果看得太很多，需要看很多展的话，其实可以办一个博物馆卡。 art 卡。 对对对，我没有办说单独一个博物馆的卡，因为如果我每一个博物馆都办一个的话，那其实很贵。但是我办了一个，我就是叫博物馆卡的 art 卡之类的这种，其实有好几个机构都有做这一个。只要找到一个机构，然后你办一张这样的卡，然后你一年之内去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可以免费看展。 对，其实在英国这边有，我曾经也办过，在学生的时候好像一年年费才18镑。 18镑？ 对， 现在已经50多镑了。 是吗？ 对的。 哇， 这只是对学生，如果是工作的人，不是学生的话就要，对对对，要90多镑。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沙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三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对， 现在已经五十多磅了。 是吗？ 对的。哇，这只是对学生，如果是工作的人，不是学生的话，就要对对对，要九十多磅。 对啊，其实价格不便宜的。 哦、但是我觉得这看人吧，如果说 看得多的话， 对，看得多的话，像我一个星期至少看三个展的话， 嗯， 那其实还是划算的。 嗯，哎，因为像比如说我和那个 Selina， 我们不是专门学艺术的，可能去看这个展览的频率不是那么多。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去博物馆比较多一些，然后看一些名画， 嗯， 然后呢，知道它在这儿，然后感受一下博物馆的氛围是什么样 的，是 的，到此一游的感觉。 嗯， 像珊珊这种专业来学习艺术的话，你会觉得你在看那些展览的时候，你能够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吗？你是去更好的去了解，比如说特展这个设计师他的思维思想、他的作品、他的理念，嗯，或者去跟朋友去沟通交流，你觉得你看这么多展览，你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首先基本的收获就是会了解这一个画派或者这一个画家、 嗯、 艺术家， 嗯， 然后或者说这一个主题。然后另外一方面的收获就是会，当然就是会拓展一下我的知识面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这一个展览的主题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在 RA 有一个展览叫抽象画派， 嗯， 然后那一个展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比较重要，我需要去了解更多。然后那个展览我看了三四次，首先第一次去看就是我什么 重复看， 对，什么 research 我都不做， 嗯， 然后我就直接去看，我是一个人去，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看展的习惯吧， 嗯， 就是先第一次自己去看，然后先去自己想一下，就是第一感觉对这个画的那个第一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会做一些笔记。 嗯， 然后看完展之后回家，然后再会去做 research， 嗯， 然后再看一下网上或者说杂志上面那些专业那个评论家对他们这些画或者作品有怎么样的评论，然后再对比一下我自己对这一个作品的感受，然后自己再反思一下，然后再去看第二次，然后第三次第四次呢就会带朋友一起去看。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自己是学习策展嘛，所以呢我就会学习说怎么样对人家解说这个画或者作品，所以这个时候第三次第四次呢，我就会尝试着对朋友讲解这个作品的意义。 嗯，对，突然觉得隔行如隔山， 是啊，根本不一样， 就是差别真的好大。因为像比如说像我们作为普通的人，我们去看一个展览，可能就是比如说在街上啊，或者是在地铁里面看的挂面广告牌，比如说莫奈特别展览，哎，我会去看一下。然后比如说又是哪个大师，最近不是有什么米开朗基罗的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非常有名，耳熟能详，然后去看一下。 嗯，是的， 就至少可能了解一下他们的画风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作品，让自己还是显得有艺术修养的人嘛。 嗯， 但我觉得可能和专业的人就完全角度不一样。 对的，是，的确是会这样的。 嗯，对，其实说到这个，刚刚我们说很多可能是博物馆，但是在伦敦有很多画廊，可能它的这个角度和特点又和博物馆不一样了。比如说画廊更多是希望这个商业运营的方式，它去展出的作品需要人们去买。嗯，比如说我会时不时收到英国不同的画廊给我发的邮件，就是说谁谁谁什么时候要来展览啊，要不要来看一下呀，那我就会说好的，那我就去来看一下吧。但去了之后我会觉得可能一个画廊可能它面积也不大，可能就和现在我们所在的办公室的这个会议室差不多，可能大概就是20多平米30平米，它就会贴几幅画，那就是一个展览了，然后希望大家来购买，是这样吗？您比如说在伦敦，在邦德街还有很多的画廊，还有拍卖行， 嗯， 他们占据了英国非常核心的位置，然后在那边展出的作品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有时候你会发现 展的展品很多，画很多，但是去看的人很少，所以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进去。对，像这个时候可能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伦敦的这种画或者是艺术品的买卖市场，对吗？ 对对，其实 gallery 就是艺廊，他们毕竟是私营的嘛，并不是政府资助的，所以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经营模式，其实也就是买卖那一个艺术品，但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去看的展览，比如说草间弥生，他有在那个 Victoria Mirror 那一家艺廊做过展览，那个太火爆了，我带过朋友去看，然后两三次都得排队排很久，然后第一次我排了一个多小时， 哇， 对，非常的火爆那个展览，相对来说，我认为画艺廊的话，就是如果他们在展出比较有名的艺术家的话，就会比较多的参观者来，但是如果说有些别人不太了解的，说一些比较小众的艺术家或者是新秀的，可能会相对比较少人。 像我曾经看过一个展览，就是鲍勃迪伦，他刚拿了那个诺贝尔最佳文学奖之后可能没多久，然后就在伦敦邦德街Hackney 就 Gallery 这艺术廊就举办了他的这个画展，其实可能以前人们都认为鲍勃迪伦可能就是一个歌手，没想到歌手之后呢还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最佳奖，然后呢他还是一个画家，他画的真的非常不错，而且当时那个展览我们去看的时候是晚上一个有晚宴活动吧，他的画已经卖出了98%了，就他的画都好多都有小红表在上面，就说明已经被出售了嘛，我突然觉得太火爆了，就是他这种火爆程度超乎于人们的想象吧。 还有之前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手，他是去年一月去世的，他那个展览， 摇滚歌手， 对，摇滚歌手，他那个展览也是挺火爆的，就是他去世了以后，他自己有收藏一些艺术品嘛，然后去世以后呢，他的家人就是认为把这些艺术品再卖出去，然后得到了这一些钱再拿去做一些慈善，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挺不错的主意，所以呢他们就是委托了苏富比这一个拍卖行去筹办了这一个展览，其实说是 要很火爆， 对，说是展览，其实 就拍卖了， 对，一场拍卖会，对，其实商业的 gallery 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大家去看展览，也许有些人看的只是展览，但是有些人看的是 商业价值， 对的， 比如说像你的话，可能就会从商业价值来看吗？会吗？艺术价值、商业价值都要综合考虑。 对对对对，的确要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哎，那说到在伦敦，刚刚我们说的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些展览哈。据说在伦敦还有很多很奇葩的展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两位有没有去看过什么很奇葩的展览？ 没有， 太奇葩了，见都没见过。 那你们有知道 Welcome Collection 吗？ 不知道。 没听过， 那个叫什么？ 那个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私人博物馆。其实说博物馆应该算是艺廊吧。然后它在 Houston。 Houston 那就是公司附近啊。 对对对，是离这里不远，就在对面。其实，你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好好，是什么样的展览呢？ 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关于人体的那个生理健康跟心理健康。有一点点重口味，它还有那个人体组织的切片。 天哪，这里切片从哪弄过来的？ 其实 Welcome 它是一个人。 OK。 对 ，Collection 就是它的收藏。对，所以他这个先生 Welcome 先生，他的自己这个基金会创办了这一个 这怎么说呢？ 展览吧，艺术展览。 这不是展览，就是算不算博物馆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定义它是博物馆呢，还是艺廊这一类型的。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预知更多精彩，请明天继续关注“辅国日不落”。《楚国日不落》周日到周四播出。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英国的展览当中还有很多奇葩展览，比如有一个博物馆专门展出关于人体器官的，另一个博物馆在展厅里放了一张床让公众独自过夜的，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英国人富有创意和闷骚的一面。在节目里，三位主持人给大家推荐了他们最喜欢的博物馆和画廊，都是哪些呢？一起来听听吧。 其实 Welcome 他是一个人 OK， 对 ，collection 就是他的收藏。 嗯， 对，所以他这个先生 ，Welcome 先生，他的自己这个基金会创办了这一个对，是怎么说呢？ 展览吧，艺术展览。 这不是展览，就是算不算博物馆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定义它是博物馆呢，还是艺廊这一类型的。然后他其实那个家族是做医疗方面的 所以有很多机会可以拿。 对而且呢，他们在几年前 Welcome Collection 举办了一个展览，然后在展览上面有一位心脏病患者看到了自己的心脏，就原来的心脏，因为他心脏是有疾病嘛，这一位英国患者，所以他在几年前的时候做了一场手术，然后 换了一个心脏， 对，然后就把自己原来的这一颗心脏就捐献给了 Welcome 这一个家族的基金会。 所以Selina 听到这个表情很诧异， 所以那一种展览可能就不太适合带小朋友， 完全不适合。 对，而且我在里面看过一些更加可怕的东西，是应该是古代银行用的那个椅子，然后上面坐的地方其实是一把把竖起来的刀。 天哪， 看起来真的很可怕。对，这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博物馆了。 就比较奇葩的展览。 对， 会有人去看吗？ 很多人去的。 很多人去。 对其实很长知识的。 可能就是适合成人去吧。 世界确实无奇不有。 他是不是有那种年龄限制？他是不是要看你的 ID？ 没有看 ID 的。 所以如果是小孩子七八九岁去的话，他们也可以这样开放吗？ 对啊， 这样子 的。对。 OK。 这个是比较奇葩的展览。那还有什么比较奇葩的展览吗？ 刚刚这一个就可能关于人体健康之类的，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当代艺术有很多我们不太 理解的， 对，理解有些时候可能大家看的都不知道看的什么东西。然后其实近些年来非常流行就是跟观众会有一个互动的当代艺术， 然后在英国也是一样，这种展览还不少。 嗯， 比如说有一个展览是前两年，他那个展览特别有意思，就是会跟观众有一个很强的互动。比如说先是进去那个入口，不是一个简单的入口，是一个用金属封闭的一个长长的走道，里面是全黑的，一点都看不到，然后你只能靠着手去摸着那个壁，然后一点一点的 苹果， 对， 就灯光打起来。 我见到有人打了，但是呢，这样其实很影响效果的。毕竟这一个艺术作品的目的就是让你去感受这个 黑 暗，对，在黑暗里面慢慢探索。其实当时蛮有意思，我看到有个人打了灯光嘛，然后一位英国老奶奶马上就指责了这一个人。然后其实他为什么在门口设置了这一个作品呢？跟他的出口也有点联系。他的出口也很有意思，是一个滑梯。再从这个 gallery 的顶楼直接滑到去楼下， 天哪， 就离开了这个 gallery。 好刺激啊。 对，就是一个快跟慢的对比，加上这个滑梯它是半透明的，你可以直接看到天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我觉得对，这个很有创意。 对，但是最有意思是里面有一个作品是一张床。其实就是一张床，然后我们就不太懂这摆着一张床有什么用呢，然后我们就去问了一下在场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解说员就给我们解释说，其实这个床是可以预定来睡觉的，一个人可以预定一个晚上，然后你在这个 gallery 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醒来你可能就在 gallery 这个展厅的另外一头，因为这个床是会动的。其实我觉得还蛮恐怖 的， 对，还蛮可怕的，自己在 gallery 里面睡一个晚上，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对，在国内 有没有人去这样尝试过呢？ 有，非常火爆，那个预定在那个展览开始的时候已经被订满了。 天哪，哇，所以就去尝试的人，就喜欢冒险的人还是很多。 是， 对，是的， 其实说到在英国这么多画廊啊，博物馆啊，那你们两位有没有你们最喜欢的三个呢？博物馆和画廊加起来的话， 我画廊看的比较少，我都是博物馆多一点。对我来说 Tate Modern， 这个是第一个，然后是那个还有一个是皇家的一个飞机博物馆。它里面有很多历史，然后纪念那些比如说 二战一战的。 对，这个我觉得蛮有意义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科学，不是，是一个历史博物馆。它也是挺大的，可以让你去了解一些历史，一些恐龙啊，或者是化石。我觉得 那个非常适合 小 朋友， 可以去。 对， 不错的，这个三个我会推荐你们去看。 那像珊珊呢，专业人士，我蛮想知道像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展览或者博物馆或者画廊呢？ 其实我没有说哪一个特别喜欢，说我排在最前面，在我心目中排在最前面的 gallery 或者 museum， 但是如果说我比较喜欢的话，比如说 RA， 这是一个在 Green Park 的那个 一个大学 的 博物馆。 对，英国它很老牌的一个艺术学校， 应该叫做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吧。 对，是的，是的。 对， 我觉得他们做的展览都是 学术氛围都比较浓厚， 对， 我觉得， 而且是很大咖的艺术家。对，每一次我过去都能够学到很多。对，那一家艺廊其实它跟博物馆不是一派的。所以如果要去经常看的话呢，要特别去办一个他们的卡。 对，他好像每次都要买票的。 对，但是我经常看他们的展，他们的展我都会反复看几次。所以我也办一张他们的卡。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话， 我觉得很多那个当代的艺人我都会蛮喜欢的，像 White Cube 啦，还有 Victoria Miro 啊，这 Such Gallery 啊，这些当代的艺人我都挺喜欢，还有 Tate Modern 跟 Tate Britain 我也很喜欢。 那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呢，会喜欢，比如就最喜欢的是National Gallery 国家美术馆，就在那个特拉法加广场旁边，梁朝伟喂鸽子旁边的那个，因为我觉得里面的画作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精美，而且都古董。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个皇家公园，就是在这个肯辛顿公园里面的蛇形艺廊 Serpina Gallery， 它刚刚展览完这个扎哈哈迪里的这个展览，然后还有他每年夏天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临时搭建的这个亭子，也是专门的艺术家的作品，会觉得在当中能够看到很多。那这是还有一个是 Lawrence， Lawrence 这个应该叫做其实也是私人的博物馆吧，但他在里面收藏的都是非常古典非常名贵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在里面也可以去非常好的感受到这个艺术的氛围。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和大家来说到这个英国展览的一些事儿，其实我们还是说的比较泛泛的，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每一个展览的博物馆每一个画廊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今天呢只是和大家来分享了它这个展览的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信息。那我相信在以后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关于展览的内容。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谢谢 谢 谢， 拜拜 拜拜。 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福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英国展览今夜的双眼俱乐部赞助播出，希望本期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了解真实的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编辑超级有才华靠谱的好姑娘珊珊，制作音频节的超级达人煎奶爸台子，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哦。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福国日不落，福国日不落。 老公，我们周末要